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啊，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个年大几千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午 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北京时间晚上7: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在这欢乐享喜的一年，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在新春之夜播出的啊这个特别节目。是不是得有这种气氛，小美？ 是，一年又一年的气氛。 一年又一年，我们今年又走过了啊这么多少个春夏秋冬啊。 一年不就一个春夏秋冬吗？ 但是每个春夏秋冬都显得非常的这个特别。我们终于又到了合家团聚的时候，在这里我和小美给您来一句 拜年了。 怎么这么 完全的没有， 应该是拜年，应该是拜年，因为还没到，应该是拜年，对，拜年了啊。 嗯，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 谁呢，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徐可。 我是左小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频这个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其实我不知道刚才这个腔调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因为你知道每到那个每年大家团聚在这块看春晚的时候，总有一种这种腔调的回响。 嗯， 尤其是小美，你觉不觉得有一个环节特别精彩，我觉得每年 是每年的爆电报的环节吗 啊，爆电报是什么，你来一下。 就是 呼号是吧， 哪发来的贺电、 不是不是不是 啊，那你说春晚当中的， 我特别喜欢春晚中有一个，因为那个也是一个等于是个仪式吧，让你觉得跨入新的一年，就是倒数。 就每年敲钟的时候， 朋友们又到了来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跟着我们一起10、9、8、7，哎，是从十开始数、 这个、 是吧？ 你这个应该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来一下好不好？因为 那咱们也没敲钟 啊， 敲什么？这样，咱们就叫漫游的钟。咱们今天叫漫游钟， 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呢？ 不是，漫游的新年，好不好？ 嗯， 漫游的新年，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完之后呢，可能大家就要各自过年了。 是的， 啊，我们也有爸妈，也有朋友， 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大家听到这么这个欢快喜庆的歌曲，也知道我们这个农历狗年的新春马上就要到来了。然后现在离这个春节已经越来越近，今天是大年26， 了， 还有4天，我们就要迎来大年30了。所以现在年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 是啊，您比如说之前您这个备年货是吧？扫尘，昨天是吃豆啊，前天 吃什么那个扫房子 啊？对，昨天 吃糖瓜， 昨天是吃豆腐，就是弄豆腐这个。 吃豆腐， 对，年25 你要 吃豆腐。 哦，没事没事， 吃豆腐， 你要吃豆腐。嗯， 你看这习俗嘛，是吧？年26，我还真不知道今天是要干嘛。 是， 看 咱们 有没有， 考考咱 们 两位嘉宾好不好？ 好。 我们刚刚说了，今天是大年26，那按照咱们民间春节的习俗来说，你们两个觉得大年26应该做点什么呢？不要低头沉默，来， 给出 年二十六，你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鬼王城。 对，都没有介绍。 对呀、啊，我还在等着介绍我呢。 他们是 不是今天主要敲这个新年倒数给我？ 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舞剑鬼王城和 A 君，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鬼王城。 Hello， 大家新年好，我是 A 君。 嗯 啊，其实橙子应该是对老朋友啊。 嗯，二十六就是要去买肉嘛， 去买肉， 好像挺押韵的。 对呀，押韵啊。 嗯，我觉得二十六六六六嘛，所以要就谐音肉嘛，就多吃肉。 所以你们两个都觉得二十六应该吃点肉补一补，是不是？ 因为我的是去买肉，他是去吃肉。 你这个买完之后也得吃啊，对不对？ 留着三十 吃， 有他吃了是吧？ 哎，那看两位的答案对不对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揭晓。那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也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春当中的一些习俗，包括大家的春节都是怎么过的，而且还有一些二次元的动画作品，其实也是在描写春节和春节有关的，我们也会和大家一一盘点。 没错， 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 FM 98.2以及漫游汉分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还有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进化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发来弹幕和我们交流。 没错，大家也可以通过衣服来观察，今天我和小美都是穿这种对喜庆过年 是 啊，祝愿大家在2018年新的一年里啊，财源滚滚是吧， 心想事成 啊， 阖家欢乐 啊，你再往下 五谷丰登、 哎、 有年旺旺、哦、新年大吉， 好，马上封侯啊，祝大家。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1，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yeah!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欢迎各位啊，我是徐可儿。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舞剑鬼王城和 A 君，再次欢迎两位。给大家打招呼， 两位都很萌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鬼王城橙子。 好，大家好，我是 A 君。 哎，咱们先来说说刚刚两位就是提的这个二十六要吃肉要买肉， 去割肉啊？ 对呢。 对 其实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看大家说的 是 26看漫游，27看漫游，28看漫游。 哎，这位同学，我觉得满分啊！ 特别感动，是吧、 啊？对，我觉得是很欣喜。 是， 我觉得你被我们这个漫游洗脑洗得非常好。 什么是洗脑？这叫是春风化雨，你知不知？ 小美，我觉得你最近又上升了一个阶级，真的。 说话都是成语。 对，你这最近好像转行了呀，我感觉。 哦。 就是你已经不用再主持了。 我、哦、那我应该 你要去说相声了吗？ 说。 春风 杀入某某社是吗？ 啊，对。嗯， 其实 应该是海派清口。 哦、 对， 海派清口，看来没少看相声。 有点了、啊、是吧，小美有点那意思啊， 所以大家以后就到什么某某喜剧院去看我的精彩演出了是吧， 对， 开个玩笑。 嗯， 非常感谢我们的粉丝，就是一直以来一年当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来揭晓一下大年二十六应该干什么的正确。 好好好，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相信你们两个肯定提前做过功课了。 是的呢， 因为没错，就是去买肉。咱们先来说说，因为 A 君我不知道是哪里的人。 我是北京本地的，但我妈是南方的，湖南那边的。 但是你是从小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了。 对对对， 那橙子更是北京人了。 嗯，我从我爸我妈那代就是北京人，但是我在祖辈儿都是从外地来的，但也是北方的 啊。然后壳儿也是北京人。 对，其实我可以幻化成祖国各地的人民，因为我跟祖国各地人民心在一块儿，我们心系中华。 其实我本来想今天想凑齐这个南方的小伙伴和北方的小伙伴，但是南方的小伙伴因为都已经放假回 家 了，比较难找到， 哎、 所以今天 我可以， 全都是北方的小伙伴，那你就代表一下南方小伙伴好 不好？因为是这样，真的，我这个祖上啊，你往上翻啊，真是有南京那块儿。 真的。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南方的习俗的话，那你就代替南方的小伙伴， 好， 给大家做个主。 好，大家也这个有弹幕。南方小伙伴们也可以提示我、 哎、对，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按照北京的习俗啊，从农历的腊月23就是进入到小年了， 没错， 就要开始准备过 年 了。年 那 都有哪些习俗呢？就是大家说23糖瓜粘，24扫房日，25 推迷熟，二十六去掉肉，二十七宰只鸡。我先读完啊，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我觉得这不太对，这个 你们觉得符合不符合？你们平常就是这么多年， 应该大年初一是不是还要配上一杯牛奶 啊？ 为什么？ 扭扭 因为要扭一扭是吧？ 是 真的吗？真的会有大年初一喝牛奶这个 习惯？没有，他是 可能我吃早餐会喝牛奶， 是等于你们家里的里面那边的自己的习惯是吧？ 就是他说扭一扭，然后就谐音就想、就联 想 到 牛一牛， 自己联想到了牛奶是 吧？啊、扭一扭。 刚许可觉得和现实情况不太符合。 是因为咱北京是这样啊，你这个他这个呢，二十四扫房日这是没错，因为大家二十四都是这样。但二十三呢，他这个糖瓜年啊，糖瓜粘其实也不错，但是那天更准确应该是陕西这一版，就二十三应该是祭灶官，祭灶王爷。 对， 那天是 祭灶 王爷，对。所以呢，而且二十五是磨豆腐，这个肯定是没错，就是磨豆腐、买豆腐、吃豆腐。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也不太 对。 没错，其实 所以应该是按这个。 说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是北京这边的，还有一个民谣，其实在全国各地根据不同的地域都有不同的说法，包括刚才这可说的陕西那边二十五可能就是磨豆腐，包括你看东北这边。二十八他写的是贴窗花，二十九去打酒，但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取一些谐音的这个梗、所以说大家也就是可以当做一个就是这种 参考性， 对，参考性质的东西。 那你们都有没有按着这个昨天有没有吃豆腐？ 没有。 今天有没有吃肉？ 那肯定有、 肉肯定 有， 每天都天天都 吃 肉。 二十四有没有打扫房间？ 这两天一直在打扫房间，然后因为我房间特别乱 啊， 然后你一年就打扫一次，就放在二十四。 那这个任务好重啊，这个。 我是从二十三一直打扫到二十九。 因为实在是太。 一年扫一次嘛，可不得六天嘛？你想 吗？为了好好的过年，所以把一年的活儿都赶在这个扫房日附近来做，是吗？也是用心良苦啊。 是。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星水岩说了，吃年糕、饺子，还有什么汤圆、荷包蛋之类的。这也就是他可能他们家过年喜欢吃的一些东西。 对，其实过年喜欢吃的，我觉得大家家里应该也不一样，不妨来说说。小美，你过年家里一般都有什么？就是什么菜一上， 妈妈心情 你觉得就 是 过年了？ 大鱼大肉肯定是少不了的。 比如说什么菜？ 平常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妈可能会，哎呀，比较那个啥是吧？比较清淡一些，但是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各种拿手菜，就大鱼大肉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造成这种感觉，就是二十四小时你去厨房都有的吃， 是 这种感觉吧？ 而且我每次回家，我妈妈都会把我的床头放上一堆吃的，就是你可以， 你是回家就瘫了是吧？就残疾了， 就一回家就可以在床上完成一天的 事情。 那你家不养宠物吧？一定是。 不养宠物 哇，那还挺厉害。那橙子和 A 君呢？你们的一般回家都会吃到什么菜？过年的 我奶奶家有一个，我不知道其他家庭有没有，叫炸麻叶儿，就是用 麻叶儿是 炸麻叶儿，对， 是 什么？ 用红糖和面，然后给它切成那种菱形的形状，然后把两片儿给穿在一起，然后就像那种就是那种传统图案里面有两个菱形的那种图案，然后炸然后吃，是一种点心，就类似 甜口的 排叉那种东西。 我刚才也想说它这特别像排叉跟那个糖油饼的结合，你知道吗？ 排叉是什么？ 咸的。 对，因为排叉没有红糖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跟糖油饼的结合。 谁先给我普及一下什么叫 排叉？你都不知道，小美 出去你都不知道。 橙子别跟他说话了。 我觉得 不要跟你说话， 是方言。 我跟你讲什么是排叉。橙子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行。 排叉呢是北京一个传统的名吃。排叉就是跟咱们字面意思一样，排开的岔路，什么意思？就是树枝，就是原来咱们 讲 究树枝。 我看到了橙子的表情，请橙子再做一下。 真的真的，橙子，我给他解释一下。真的，排叉就是这样。原来的那个，你们现在女人不是抹面膜吗？树，你知道树枝都有那个树胶对吧？就是他们有会提取那个树胶，然后排叉炸完之后。 为什么要树胶做面膜？ 排叉，它不是做面膜，就是你做完之后，它炸开之后不是那个膜吗？炸开之后，然后吃那个。那叫炸排叉。 算了，我待会儿还是去自行搜索一下好了。 真的， 你是 搜 索清楚。 真的，真的，真的。 那刚才这个橙子是分享自己家年夜菜里面比较有特色的一道。A 君家里面年夜饭的话，会有什么有特色？ 我想的就是，也不是年夜饭上的，就是我不说我妈是南方人嘛，然后外婆每年都会寄来一些，就是叫糍粑，然后就是类似 年糍粑还是糍粑。 糍粑 黏黏 的， 对，跟年糕差不多，然后就平常会就炸来吃，然后挺好吃的，就黏黏的，然后 而且 啊 ，AG， 你那个对糍粑应该是有人拿很大的东西在那块砸的。 哦，对，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有一年回去外婆家，然后就看就是那个面就做一半，然后就可以吃的那种，然后就当时就是体会到一次，然后就是。那个回忆无穷， 对。 哎，问问三位北京人啊，就是王府井有一条小吃街嘛，对吧？ 没去过。 你说呀，你接着往下说呀。 你们都沉默了。 我觉得就是小吃街就和北方小吃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觉得 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天南海北的美食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但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去吃过，会不会真的是里面有一些就是老北京就只有在这就是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的美食。 那太多了，我觉得北京。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君橙子先说， 就是做那个毕业的作品啊，有一段那个这个视频，我是品尝了一下老北京的爆肚， 好吃的， 我觉得很好吃。但之前我光听爆肚这个名字，我会觉得有一些排斥，就有一些害怕。 你吃天然的吃火锅不涮肚是吗？ 不涮肚，但是我自从吃了爆肚， 那你吃火锅涮猪脑吗？ 不涮，什么脑花什么的， 你吃蚕蛹吗？ 不吃。 小美，你吃什么平常？ 我就是吃一些比较正经的肉，比较常规 的肉。蚕不正经吗？ 只有谁不正经的？ 蚕也是正经蚕， 你们理解我。 蚕可是富含蛋白质的。 对 啊，贝爷说的。 没有没有，那然后你说呀，是怎么着？ 你的 小吃怎么着？然后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呀， 哦， 就是有没有吃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只有当地才能吃到的小吃？就比如说什么类似豆汁 太多了，什么炒肝啊，这你看， 啊， 你看你选择爆肚没选择炒肝， 但炒肝我没吃过，但我知道炒肝 卤煮， 对卤煮， 对 没错，没错卤煮，什么炸蝎子那庙会， 炸蝎子是云南的吧，炸虫子这些都是云南 那旮旯 的， 对也有。然后我想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这个咱们这个 我 炸灌肠， 对炸灌 肠， 我一般吃那个红状元的炸灌肠。 其实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一点我没有跟橙子商量。 你准备了一盘炸灌肠， 就是，因为我是橙子的粉丝。然后我经常会看橙子在 B 站上面的就是上传的视频。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橙子上传了一个橙子家的年夜饭的视频，我从里面截了小小的一段要放给大家。但是 中箭的预感。 是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肖像权，这个视频当中没有人露脸， 是 但是有奶奶的报菜名环 节。我大概知道是哪一段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一起看一下橙子家的年夜饭。 平鱼肘子肉， 你不要像说相声一样。 炒虾仁儿，猪髓牛肉，西兰花， 沙拉， 沙拉， 沙拉都有啥？是胡萝卜吗？ 胡萝卜、土豆、洋葱， 好， 排骨，笋尖， 哦，排骨也有笋， 扣肉一个， 扣肉一个， 蒜汁儿蘸， 哦，这是 肉的。 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的碗。 这是回来的。 姐姐，哎，我刚刚看的就是橙子家的年夜饭， 对， 那个猪笋看起来很好吃呢， 那扣肉看起来也不错呢，橙子。 是，像橙子家的年夜饭的话，都是自己会参与帮忙做吗？还是都是长辈们做好了，你就是坐享其成吃？ 行，我猜一下，你就凭着他奶奶报菜名这样，橙子在那不知所云，我就猜到他完全没参与。 没有，我还是个孩子好吗？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奶奶和我婶婶他们两个人做， 是， 然后我们家的那些男性就是该玩电脑的玩电脑，该看电视的看电视。然后到后来我会做饭了之后，我有做那种什么奶油炖菜之类的，这种相对来讲就是我这个年纪才会做的菜，就 我想知道年轻人会做的菜， 对 年轻人会做的菜和中年会做的菜以及老年会做的菜是吗？ 他们都什么肘子啊、鱼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我也就没有再做这个，就新鲜劲儿就。 所以概括一下，就是长辈们做的都是硬菜。 对，大菜传统 上的都是一些小菜， 真是 的。那 AJ 呢，在家会干活吗？就是做做饭呀，或者帮爸爸妈妈干。 其实我会做饭，但是在年夜饭上好像就是家长看不上那种，我会选择就是 被嫌弃， 就是吃完的所有的碗啊都是我刷的。 哇，你这个厉害了， 厉害啊！ 据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他们都表示做饭没什么，但是很讨厌收拾家务。 对，因为是这样，你想吧，刷碗它很枯燥，首先它没有创造力，对吗？都是残羹 这个杯盘狼藉的时候，然后你去把它刷得很整，当然也有一种成就感。但是跟做菜的时候，很多食材进去烹饪成一道大菜美食，然后看着大家享用来讲，这个过程就少了很多。 其实，在盘子洗完之后，就蹭会呲楞呲楞的，特别光有光泽的声音 啊，对，而且还会很干净。 就像那种声音， 像指甲刮黑板， 就听两下就特别 舒服。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就有一个叫锅碗瓢盆交响曲， 嗯， 是的。所以其实做饭下厨，包括收拾碗筷，也是多少有一些乐趣在里面。 强行说，小美你洗碗吗？ 我洗啊。你问一个不做饭的人洗不洗碗，这本来就是一个 哎，不做饭人也可以洗碗，小美。若干外卖，比如说我不喜欢在盒里吃，我都会倒在碗里，然后再重新吃。 哦，我直接在盒里吃，没有特别的这个。 直接在 生活呀， 嗯，果然 是自己的呀。 生活品质比较高的人， 不是对生活有点要求吧？ 嗯，对。其实我们说到过年，除了像刚才提到的年夜饭啊、扫房子哈、大家还比较期待有哪些部分呢？比如说 发红包，对，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 我们都已经是步入成年的， 只有我还是孩子是吗？咱们四个人， 我是孩子， 对啊，我也是 A 君。 那我问几个大孩子，你们过年的时候还有红包收吗？ 当然有啊，我孩子，橙子呢？ 对，你孩子给你红包？ 不是，我是孩子， 所以不要随便省略语句当中的重要部分。 对，你比如说，你看小美，咱俩年龄差十几岁， 嗯， 所以就是这有其中有一些代沟啊。 你快成年了，开玩笑，开玩笑，嗯。 我们家是好像只有工作了才要给红包，所以我现在还在上学，虽然已经有一把年纪了，但是就也还是处于收红包的阶段。然后我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是要求我和我弟弟要跪下磕头，要磕响了才能给。 我记得小时候也是，就是大年初一会拿一个垫子，然后给。 没有垫子。 他们家都往床头摆吃的了，这种环节肯定要有垫子，你知道？他们家比较心疼小美， 要给长辈磕头拜年、拿红包的。 到后来长大了，可能有了一点自尊，就有点抗拒。然后后来也就没有，就是给爷爷奶奶说几句祝福的话，什么长命百岁、大红大紫的这种，然后开心了就给红包。我们以前还玩过藏红包，就把红包藏在家里某个地方，然后让我和我弟弟去找。 完了，那这房白扫了。找完了以后，家里又一团狼藉了。 结果你和你弟找到没找到多少钱，然后在来年的很多时候，你爷爷总发现钱。哎，这儿又有好几把。 这是什么时候留在这儿的呀？ 这一定是我之前忘了的。 是，哎，真的。 就是在我小时候，就是上高中之前吧，我的压岁钱都是交给我妈保管的，然后到后 来天下最大的骗局是吧？A君， 哎，对，就是到后来就是 妈妈听着呢 ，A君，你刚才说对， 没有 A君是被我误导了，对， 对对对，都是他的锅， 对，都是我误导了，对，然后继续， 然后后来上高中之后，就多多少少就是一半一半吧，就是到我手里的就到不到我妈那儿了， 对。是这样， 然后妈妈帮保管，至今有没有拿回来一些呢？你现在也是长大了， 就没有，就应该是就是可能就如果就是也不好意思问，可能如果去问的话就说啊，你平常就花销就直接帮你花了，就是帮你就什么交这个交那个，然后 交各种学杂费的时候。 那我妈还比较好，我妈帮我存起来了，然后但是呢，账户名和密码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记得我 就是可能是个虚拟的事儿，这个东西。 我想可能很多年的压岁钱真的就是现金放在家里，真的放在抽屉里面，直到后来攒的太多了，然后妈妈说那给你就是存起来好了，后来就存起来。 可是因为压岁钱不是要压枕头底下吗？所以我以前的压岁钱都是压在枕头底下的，然后后来我妈说这样不是个事儿，咱还得拿利息呢，不是？然后就存起来了，但后来就到我自己这儿。 银行卡就压到床， 没有 现代高科技啊，压在床头底下， 把支付宝压床底下。 不是我跟你说， 现在直接把手机压床底下，就是 不是。现在还压什么手机？直接这样，咱们现在过年啊，其实很多看咱们节目有很多九五后啊，00后是吧？ 是 你们还在领红包的时候，我给你们出一个真的过年大法，仅限徐克尔出的。这样，你们现在啊，这个给那个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给那二维码打个电话，然后你印一 个给二维码打电话是吧？ 对，你给那个你给那种二维码就管这个打个电话，他给你送过来印好的二维码。然后你把自己挂在自己的肩头或者胸上， 支付宝 对，然后你过年就在你家溜达。 你这个是属于损招，大家不要信了。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9，那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在下半场还会给大家讲一些有关于春节的二次元的动画作品，所以大家不要走开。 没错， 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稍后见。 牛栏山、彭城、西园向首都人民拜年，源自顺心，一诺千金。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嗯。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欢迎各位啊，在新年前呢还能持续关注我漫游嗨翻天，我是旭哥。 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舞剑 A 君和管王城。 Hello, 再次欢迎。 Hello，A 君给大家打招呼。 哎，就是 出个声音好不好？因为其实除了这个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有很多守在 FM98.2 通过收音机渠道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给大家也打个招呼。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这是 A 君。 刚才看我们这个弹幕啊，因为刚才有一个片花说这个26岁是不是？ 就不算青年了， 年轻人。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他还说26也不小了，好扎心。 小美，你不是22吗？ 嗯，是呢。 今天只有我好像30。对， 嗯，是。 其实刚才我跟你说啊，小美，其实刚才逗你玩排叉是什么呀？我看你，橙子，其实排叉是一种。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排叉这个 是话题。其实排叉，咱俩好好跟他说啊，橙子 A 君，其实排叉就是咱北京吃那个脆脆的那个小吃，炸的那个，应该拿面淀粉炸的那种 东西。我觉得我肯定吃过，但可能叫法 不 太一样。 就是、不是，它排叉应该就是特别大，然后就类似排叉，对，有点像麻花卷，但是又没麻花那么一层卷，就那种特大的那种油。然后有时候上面会有芝麻，就 是油炸小吃，是不是？ 就是那种油炸淀粉那种。 黄色的。 对，黄色的，就是一咬嘎巴嘎巴脆，满地都是汁那种。 那我可能也许大概吃过吧。 对，因为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咱刚才说半天小吃，北方小吃多于炸的东西。 嗯，南方小吃的话呢？ 南方小吃， 来，你代表一下南方的小吃。 我代表南方，南方应该就是什么汤汤水水的比较多。 看我们真正的南方小伙伴们，屏幕前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都喜欢吃一些什么南方的小吃？非常欢迎大家发来弹幕哈，包括大家也可以自报一下家门，您是哪个啊方位的小伙伴，哪个地区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就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外婆那边，我外婆湖南的嘛，然后家里就会经常做一些就是腌肉，因为就是拿盐腌的，然后腌制拉肉那类，就是。 就是类似发物那种，就是因为南方比较湿嘛，容易东西容易坏，然后就会肉就会腌起来，然后、 哦、 然后但 是 就吃的还是比较好吃的，然后可以有各种炒啊炖。 南方什么辣的东西会多一点，因为南方有些地方会比较潮湿嘛。 我前一阵跟一个南方同学聊天，然后我说要吃饺子辣，然后他说我们过年都吃汤圆，他是四川的、哦、然后呢我还有一个重庆同学说他们过什么节都吃火锅。 很有趣一顿、 啊、对、 啊、 我觉得春节吃火锅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 啊、 就跟大家都会说 热闹、 嗯、对，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然后那个东锅咕嘟咕嘟咕嘟在那儿吃在那儿蒸，多好。 包括大家都说这个北方的小伙伴是不论什么节都在 吃 饺子， 对， 就是小年的时候就问哎今天吃饺子吗， 对， 然后出现哎今天得吃顿饺子吧，大年初 一早上再 把 初一得有饺子炸一下， 嗯， 而且 我们家也是，就是三十的饺子 会剩下的， 初一炸一下，初一炸一炸。 那你们家吃什么馅儿的饺子一般？ 嗯，吃猪肉白菜、 啊、这是肯定惯例常驻的饺子一种馅儿啊、嗯、 对对，但是小的时候还会吃韭菜，但这两年不怎么包韭菜了，还有胡萝卜鸡蛋馅儿的， 嗯， 还有木耳， 鸡蛋的我爱吃， 嗯， 就是纯素那种，就是小时候叫奶奶会包 南瓜、 胡萝卜的，还是比较喜欢。 其实还有那种三鲜馅的饺子， 三鲜，对、 嗯。我们家都吃羊肉， 羊肉馅， 然后所以一到过年菜就一股羊肉味儿、 啊， 都是羊肉饺子。 羊肉饺子其实挺好吃的， 对， 那种 我觉得挺好吃，而且比猪肉的要有味儿，其实 对 那种膻味儿。 看来大家都是各有不同的喜好。 那你知道 的饺子一般是做 也当然也是常驻的这几类，就猪肉白菜啊、 嗯、 这些、 嗯。 但是你知道最近处理饺子很有意思，五仁饺子你吃过吗？ 五仁饺子 里边有花生碎， 五仁已经进军了饺子界。 对，里边有花生碎、核桃碎，我都在想那饺子吃起来会不会咯哒咯哒的，那个在嘴里。 我是在想那一个饺子的热量。 对呀、啊，你说这 我大概吃饺子 五仁饺 吃十几个饺子， 真假的？ 十几个。 才十几个， 我们家包的饺子 不是，你们都是隐藏的人物是吧？ 就是其实吃饺子吃的越多，幸福感就是 、嗯、 就老人也说的是，就是以前他们吃饺子都是按个说的、 嗯， 然后说你吃多少个饺子，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他就指责你，然后但是说就是吃饺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 啊、 我一般都25个起， 25个。那你家 饺子多大呀？ 就家里包的那种啊，怎么这么大？ 你家饺子多大？ 因为我妈妈有一句名言，就是给自己家人做的饺子就一定要馅。特别多，个儿特别大， 所以你家饺子跟吃包子 是，你知道吗？ 是这么吃的是吗？ 整个中学阶段都拿这么大的碗吃饭，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么大的饺子， 就这么大的碗， 金元宝饺子这个， 因为我是属于吃饭绝对不盛第二碗，你给多大的碗就吃多大碗饭。 所以小美，你怎么长成你现在这样？ 所以我吃的多嘛？不是吃的多，我还 你 说长这个身高是吗？嗯， 对吧？ 其实我这个，哎，说到了伤心事哈、啊，每逢佳节胖三斤，我们就不要聊 这 个话题。 这个、对， 嗯，我们来看看和春节有关的二次元作品都有哪些吧。有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叫做这个中国唱诗班，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嗯、 之前就看过， 之前看没看过都没有，是 听过没 被安利了， 嗯 ，A 君听过这个中国唱诗班呢，它其实是描写的是南方的一些就是历史名人以及文化故事、 嗯、 其中有一集呢叫做 娱乐的这种 感觉，对，寓教于乐、 嗯、 其中有一集叫做元日，其实这个元日呢大家都会理解成元旦，但是它这个元旦在古代那个时候就是春节，那我们看看这个古代南方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呢，一起去看一下。 规矩，物非一不取， 忘了吗？知错能改，孺子可教。那一人一样。 长生果。先生已在屋里酒后了。 众僧拣酒， 灌完御书， 怡然自得。哎，我先 到了， 我先到了。 来了这么多人，家里又没准备啥，你说这可咋办呢？ 既然学生来，便是看得起我，还要挑吃饭这个礼吗？灶上正月贡菜、菱角、地梨，还有圆团，地里自家晚松，正好拿来招待，也不费一年辛苦。 请慢用。 这此系何物？此系贺年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味道如何？ 鲜美。 老师，啊，放焰火了。 好的，刚才看到的是这个古代南方过节的一些情况， 是，其实我觉得挺热闹的。现在过节，其实仔细回想回想，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没这么热闹了。过节， 也是分地区吧，有一些地方还是年味挺浓的，他们会办各种民俗的活动。 就城市里就比较少了， 是的，是。刚才这个我们看的是视频嘛，可能有小伙伴通过音频没有听太清楚，我们再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哈。刚在节目视频里面可能出现的有一些，包括春联啊、福字啊，包括他们喝的这些贺年羹，还会出现，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它会出现一个灶台，就是大家要祭祖，在这个灶上祭祖的，其实还是会描写了我们一直到现在都保留的一些春节的民俗在里面。 没错，而且你看刚才那个，就是现在我感觉刚才那个里边应该是年会庙会那种感觉啊， 会有个灯会， 对，会有个灯会，然后晚上大家会一块儿出来看看放炮啊什么的。 你看白天小孩自己买的是小老虎的花灯， 对，晚上那个什么， 然后 对，你像现在咱们，我连我家邻居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你说这个其实很难。这个 就邻居他老换，就有 邻居还是要知道一下的。 对，邻居还是要知道一下的。 我都那个什么你知道，而且大家过年呢各自在各自家里，就是也可能也少了。你说庙会你没有逛过吗？最近 其实春节每年北京有很多庙会的，比如说之前地坛龙潭庙会啊， 就是去年 琉璃厂庙会啊之类的。嗯 啊， 是不是 去年地坛怎么样？对， 人多啊。 嗯，人多， 每年人 大家都去出去热闹热闹，可以在庙会上吃点小吃什么的，看一看什么传统的民俗手工艺表演之类的。嗯，刚才其实提到了压岁钱，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压岁钱的来历是什么吗？来，举手的橙子同学， 我知道。他那个我看的一种说法说那个岁本来是鬼鬼祟祟的岁，所以给那个钱给小孩是说让你不要调皮，你要乖乖听话，就把你的那个岁给压住，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个谐音在里面，压岁钱的岁和那个鬼鬼祟祟的岁是同音。而且 我以为是这样是吗？我以为岁是个年兽那种，好像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来闹兽，所以压岁钱压住这个神兽。 杰克提出来又是一种思路，那到底压岁钱的来历是什么呢？ 啊， 我们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哈。 哎，你今天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啊，就问什么有什么感觉。 是的，因为它这是一个动画系列，讲的就是24节气和中华的民俗，叫做中华传统故事。其中有一集呢讲的就是压岁钱的故事，我们看看压岁钱的来历。 这压岁钱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啊。最早出现在汉代，那时候啊，压岁钱也叫验圣钱。这验圣钱呢，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啊，而是具有辟邪祈福作用、佩戴完赏的饰品。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字或者各种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背面铸有各种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 哟，款式不错呀，新款的漏花钱儿，你上面的字儿也不错啊。 到了唐代，宫廷里散钱之风盛行，但民间还没有这个习俗。 春日散钱的日子，我们娘娘又分了我们那人不少金银呢。 我们娘娘也是啊。哎，对了，知道吗？前阵子杨贵妃生子，皇上亲自去探视，还给了喜儿钱呢。 喜儿钱？ 嗯，我听娘娘说，这钱除了贺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长辈给新生儿保平安的护身符。 哦，我正四处寻你们，你们倒在这里闲聊天。 历经宋辽金元，验圣钱的品种数量得到了全面丰富，昔日散钱的风俗也渐渐演变成了给小孩子压岁钱的习俗。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至于来历，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叫祟。 嗨，我的名字叫祟，鬼鬼祟祟的祟。别看我长得不起眼，本领却很大，比如吓唬小朋友，比如吓唬家禽牲畜，又比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去别人的家里。 因为岁的关系，幼孩子的家家户户在除夕晚上都亮着灯干坐，生怕遭遇不幸。这村中有一家夫妇老年得子，他将孩子视为心头肉，疼惜得不得了啊。 哎呦，小心点儿，宝宝啊，吃不吃蜜饯呢？ 不吃，不吃，我要吃糖。 糖葫芦。 糖葫芦，娘这就给你去买。 我还要关公的面人。 哦，好，面人娘这就去给你买。 转眼又是一年除夕，老夫妇二人忧心忡忡啊。 哎呀，你个黑胖子，吃我红脸爷爷一棒。我不行了。 哎呀， 前些年我们还能勉强彻夜守着，这年纪大了，大毛病小毛病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个三十的晚上可怎么办呢？ 哎，你身体不好，我来守着吧。 让你守我更不放心，前阵子去隔壁赵三家做木工，大白天的你都睡过去了，这漫漫长夜的，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谁在那儿啊？咦，有个铜板啊。爹娘，有个铜板还闪闪发光的呢。这是给我的新玩具吗？ 老头子，铜板你放的？ 哎，大概是吧。哎呀，可怎么办呢？就这样，转眼到了夜里，岁像往年一样流窜到了人间。 老头子，老头子，有声音呢！哎， 好几个大胖小子。不怕不怕，我就伸手摸摸孩子的头。哎呀，啊！救命啊！救命啊！ 啊！宝宝啊，宝宝，宝宝！ 就这样，铜板吓跑了祟。相传八枚铜板是八仙所变，暗中来保护孩子的。因为祟与祟谐音，之后逐渐演变为压岁钱。 可以啊， 刚才两个人一人答对了一半儿、两个人合一合就是正确答案。 对，我这纯属是懵的，因为我感觉那会儿年呀岁呀都是这种神兽，所以我就当时感觉， 哎，确实我也听过年兽的传说和这个大同小异了。 对，年 传统说的也很好，就是岁和岁是同音的， 没错啊。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是 我们说了2018农历狗年的新春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新年？ 我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本命年呢？今年， 明年本命年 哦，好， 好， 好， 那我们先让嘉宾先来，好吗？ 你先说，你先说。 A 君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嘞？ 是优先。 我的新年愿望呢，就是能够我在 B 站投了舞，能有更多人看，然后也希望漫游嗨翻天有更多的人去关注。 谢谢 谢谢谢谢，这太 A 君也在 B 站有投稿是不是？ 对对对，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名字就叫 A 君吗？ 啊，我刚刚有在弹有发弹幕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再发一条。 好，那橙子 现场发弹幕。我还是因为我还在上学，然后读研究生压力很大，我还是觉得希望上的课能有个好的成绩，然后多看书多运动之类的。然后我也在 B 站有投稿，大家也去先点播关注呗。 所以橙子2018年主要任务就是沉迷于 学 习， 沉迷学习， 沉迷学习，学霸嘛， 学习使我快乐。 学习使你进步。 那壳也不妨也说说， 你先说吧，小美，咱俩这么多年朋友，你先说，我想听听你。 我的新年愿望，希望自己可以瘦一点，因为我现在的体重是我人生当中的极值，所以希望新年可以运动起来，因为我是属于比较懒的这种人，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好身体， 好， 像父母可以身体健康。 这个可以，咱们在年底做一期节目，再来看兑现没有，这就很简单嘛。 我把自己坑了，感觉。 对，那我新年愿望就是也是一身体要好一点，因为今年身体确实稍微差点意思啊，自己那个弄的感觉身体状况要稍微好一点。对，也就没什么了，就身体好就都好。 不希望 财源广进。 哦，财源广进， 财神爷2018我等你。 转了转眼球，想了想，还是把最重要的说出来吧。我还是想要钱。 你有时候挺尴尬的，人光身体好了他没钱，你说我干嘛？ 你说也不能满街站。 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 所以要搞好身体，好不好？也希望大家2018年的新年愿望都可以顺利的实现。在这儿， 是 大家2018狗年旺旺， 财源滚滚。哎， 那我们今天这期漫游哈的天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的鬼王城和我们的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那我们就春年后再与您相见， 2018农历狗年见。那给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同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同时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春节期间我们这个只要您加入我们的漫游漫游团，我们是会给大家发红包的。我们决定从大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初六每天晚上给大家发一个大红包，所以大家可以 小美呢 抢红包了。 小美呢从小到大塞在柜子里的现金啊这个发了，不多说了。 橙子爷爷 加群了， 藏起来现金都给大家发了，发红包了。 对， 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我们的漫游汉服店。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那我们2018狗年再见。 好， 拜拜， 新年快乐。我是徐可，拜拜。 我是左小美，拜拜。 拜拜。 心なんじゃほら心は